第二节翻嚟大匪案天下，咁咧就想讲一讲啦。其实周浩鼎同埋呢个梁振英，因为点解咧？梁振英最新进展啦，就而家咧传闻啊，《苹果日报》讲啊，唔系我讲。咁咧，今朝早最新消息咧就话，《苹果日报》就话而家廉政公署正式立案，就讲咧梁振英修改呢个周浩鼎嘅立法会调查文件，正式立案调查。咁啊，仲有十几日先至落台，先至离职。梁振英而家已经开始清算佢啦，呢啲真系所谓清算。而近期最多话题就当然系黄毓民啦、郑松泰啦、陈文根啦，哎，对唔住，陈文，因为佢自己掹咗条筋啊，所以陈文啫。咁咧就佢哋啦，另外就系梁振英啦，因为咧许仕仁上诉同呢个郭氏兄弟上诉咧，新鸿基啦，咁佢哋咧就终极失败，维持原判，而个官唯一嘅重点就系话，你仲有几日？你呢就做呢个政务司司长啊，许仕仁，即是也许仕仁啊。咁啊，你之前收咗呢个新世界嘅钱啊，行为不当，因为你冇申报。就系咁简单，你冇申报啊，亦都承诺咗帮佢提供服务。梁振英 UGL 事件亦都同等，所以如果梁振英呢件 UGL 事件唔落案，就比较奇怪啲。而行为不当亦都影响紧周浩鼎啊，所以呢建制派呢有时做啲嘢呢比较笨拙啲囉。因为当一个失势嘅人，即使佢会做国家领导人，呢个虚名嚟嘅，政协副主席廿几个。我记得而家好似少咗啦，省工广东省嘅副省长最多十几人啦，个个闲职收钱㗎咋嘛。系咪啊？明就知啦，好似董建华唔通真係有影响力㗎咩？啱唔啱啊？所以我话呢，做任何事啊，利穷则散，即係热血公民而普成一样，利穷则散。你哋呢啲所谓建制派亦都同等㗎啫，大家嘅利益都冇咗咯，咪利穷则散咯。你仲有十零廿日，你仲要保住梁振英系冇必要㗎。你要想办法令到自己更加粗壮更加强大嘅时候，你只可以喺呢个时候就要放弃佢。你唔系见死不救嘛，你唔系嗰个曾艳红嘛，系咪见到人见死不救嘛。最多你哋见死不救嘅时候，你咪行埋俾梁振英慰问一下佢咯。稍微有人性化啲，啱唔啱啊？所以呢真系唔得。第二单嘢想讲嘅就系、是、食环处在中环拉了个75岁的阿婆，她呢就执纸皮来卖，跟住呢就有个呢就放蛇，就走去问她，喂我想同你买两个纸皮盒啊，几多钱啊，跟住她说三蚊啊纸皮盒啦，咁。咁你既然收钱，跟住她说啦，你收一蚊你都是小贩，拉了她。咁呢其实呢件事呢係冇呢个公共性嘅。因为点解我话冇公共性呢，好普通囉。喺香港唔系特别系咁囉。尤其食环处囉。啊食环处本身就是一件咁嘅事嚟㗎啦。啊冇一个公共性㗎，点解有啲冇公共性係习惯咗囉。呢个系事实嚟㗎，欺善怕恶。从来都是，是不是？ 因为你只要佢话佢卖纸皮，就充公咗佢手里车，记低佢资料，跟住等上堂罚款。呢一件事，我哋嘅食环署即系控烟办一样，都系咁。你睇好多酒楼啊，你见到食烟啊嘛，个单位支烟唔使行出去噶，喺度食。尤其有啲即系比较啲屋邨酒楼啊，明目张胆咁食，你打电话去控烟办啦、啊。如果冇差佬在场，屁都唔敢放过啊，直头唔嚟。我哋未上班啊，呢件事我哋会处理噶啦，我哋听晚会搵人去噶，咁样啊，佢今日喺度食烟，佢听晚搵人嚟都够僵。75岁嘅阿婆，即系当时曾经有个伯伯，佢死咗啦，佢就有只马骝，就做马骝戏路边，跟住咧就卖花塔饼，咪俾人票控咯。跟住仲要渔农处出嚟搞你只马骝咯，啊收你只马骝咯。但系当一啲点解令到人香港人咁反感呢，就系、是、一啲自力更生，佢唔想出卖尊严，想办法自己搵自己钱嘅公公婆婆，啊佢哋自力更生嘅时候，呢啲食环署咪嚟一啲嚟呢啲咯，因为你系冇反抗噶嘛，冇反抗能力。佢咪拉你啦，因为罚亲都千几蚊，嗰架手推车就几百蚊，百零蚊啦，吓，因为啲手推车唔系好值钱而家，咁百零蚊啦，咁你有乜位咧？吓、啊，但系你见到好多大陆断手断脚嘅，吓、啊、喺金钟有，喺旺角油麻地佐敦行人天桥，喺正人民入境事务处啊。其实佢哋干犯咗人民入境事务处嘅条例嘅，喺湾仔嗰条天桥，咪有好多大陆落嚟黑钱嘅咯。你有冇见到佢哋拉？人民入境事务处都冇派人出嚟睇下佢有冇工作证啦。假和尚收钱，全部都系呢一回事，但系唔做。我哋香港而家。嘅執法人員欺善怕惡，唔係今日㗎喇。我舉個例，我鍾意講真人真事。呢件上得報紙當然真人真事。我嘅太太嗰陣時同我結咗婚，結咗婚，但係佢攞雙程證未攞單程證嘅時候，咁我住緊劏房，咁我呢就要住四樓啊。咁呢就攞垃圾，因为每一日呢你屋企執咗垃圾之后呢就行落去下低大埔富善街街市嗰啲垃圾桶嗰度抌㗎啲垃圾。但係去到个垃圾桶满晒，咁佢可以点呢？垃圾桶满晒囉。隨街摆落冇。即係我太太呢都系一个比较干净嘅人，佢觉得落到嚟佢唔会随住抌嘅，佢就将啲垃圾咧就摆喺，因为个垃圾桶满晒啦，佢摆喺个垃圾桶旁边挨住个垃圾桶，跟住食环署嘅人冲出嚟，同佢攞证件，然后抄佢牌，跟住咧就罚款，定额罚款，话佢随街掉垃圾罚1500蚊。我老婆跟住就上翻嚟同我讲有冇搞错啊？乜，恰我哋香港。而家嘅執法人员就系咁噶啦，恰你啦，你一个人落咗单啊嘛，唔知道有冇恶势力，可能嗰啲黑衣啊带落嚟嗰啲，佢系一个集团嚟噶，我拉你可能有后果噶，系咪啊？好似啲南亚裔人喺鸭寮街，即系个伊斯兰嗰啲啊，嗰啲你都知啦，我都话我有个朋友咯，佢系呢个。南亚裔人士，佢讲咗句说话名言：边个争我哋钱，我哋冇收唔到嘅数，可以咁样讲。点解啊？一样。而家你睇下鸭寮街，好多维修收旧电器啊、旧剩嗰啲，全部南亚裔人士，动个招牌出嚟，有冇见到有食环署嘅人走去夹过佢啊？梗系冇啦，因为有后果噶嘛，啱唔啱啊？我唔会屌鸠佢，即系咪讲粗口？但系佢哋真系咁，包括你郭兆杰在内，你啲救生员都系食环署出嚟，奄奄养养，跟住就匿埋， 不停见到你哋吞扑偷懒，包括差佬啊，玩手机停低，有啲啊匿埋食饭饮下午茶，多的是啦。中环金钟好多茶餐厅啲蛇斗点嚟，咪真系养肥佢哋咯，系咪啊？香港政府已经唔系以前嘅香港政府。以前我哋呢 ,97 年之前呢，号称呢全香港全世界最有效率嘅公职人员就係香港。而家基本上已经同咗大陆同化咗㗎喇。好似大陆嘅城管都係㗎。你试下落单啦，你两三条友行过踢你啲嘢啦。你试下你有二三人企喺度啊，睇下唔够胆喐你。全部都係咁。啊，同我哋本土派一样，见到啲阿伯拖住个脚，佢咪踢个脚咯，因为你阿伯啊嘛，系嘛？你睇我企喺度，有冇人买你？呢、這个世界，我哋香港就系变成咁，每一个人都系自私嘅，系咪真系要自私到咁样咧？啊，我唔敢讲，但系咧，每一日每一日都见到。呢啲唔，我而家讲嘅唔系净系食环署嘅，渔农署啦，吓啊，好、啊、多好多大量呢啲巡查就巡查噶啦，但系永远都系唔做嘅，系咪啊？匿埋，梗有个地方，梗有个道兜啊！上工压落嚟就做啲，一做嘅时候就专拣嗰啲冇反抗能力嘅人。每一次都是找啲公公婆婆自力更生嘅人去做。中国人有句说话啦，法律不外乎人情。但是香港而家唔讲法律，亦都唔讲人情。点解我咁样讲呢？讲埋第三件事啦。香港嘅大白象工程已经去到无日无之㗎啦。而家好多嘢都系内地嘅人嘅政府嘅政策揾香港人笨，跟住造成呢个大白象工程。好似呢个莲塘口岸其实冇咩人过，只系炒过咗莲塘嘅楼嘅啫。同埋呢条高铁实际就使1635亿，未计港珠澳大桥。各样嘢总数使2479亿，如果以公屋一间起一间嘅成本系58亿或者59亿啦，一个单位嘅话咧，净系呢条数唔计其他嗰啲沙中线啊、啊西九文化中心啊、启德啊呢啲啊，曾经烧咗嘅邮轮码头啊、啊发展大西北啊、大屿山工程啊，我唔计呢啲，净系牵涉中港。嘅互通嘅建设，平均一个公屋单位或者居屋单位起59万嘅话咧，就可以起咗42万个单位。而起42万个单位，只要你提供到土地嘅话，香港基本上嗰个楼价得到压抑，而一啲上唔到车嘅人，佢都可以安居乐业。每一日都系咁样，又牵涉咗大湾区同埋一带一路。点解我咁讲呢？唔想讲一带一路或者大湾区嘅，因为呢可能我见识少。寻日有个网友，因为呢星期二到星期五啦，即系到做埋今晚啦，就上啲网友上嚟啦，就真实姓名呢写低佢嘅嗜好、职业、年龄，我想将佢分开咗，然后呢希望呢就同啲网友有互动啊，或者夹粉大家有啲嘢做啊，或者有啲信息交流啊，做一个大飞相应嘅平台。咁可能落雨打风啦，反应唔系好热烈啦，咁买咗好多呢个曲奇饼啊，咁都仲有好多直食剩咁。咁希望今晚好啲啦，因为打风过后都系咁。点解又兜返去呢个一带一路呢？好多人淨系睇到佢最表面嗰阵。唉，呢啲咁嘅大白象派遣工程做到呢呢个啊万国来朝啊。做一个习近平盛世啊，乜乜乜洗冤枉钱啊，消耗啊耗产能， 消耗产能想办法去产能过剩点样派钱未必成功啊点讲呢啲。呢次一带一路呢可能係讲到最后尾㗎啦。咁啊即係都冇乜喺我嘅眼中呢冇乜讲。其实呢一带一路呢佢真係帮咗好多国家真係烧咗好多银子落去。起咗好多建設，其實已經做咗好多噶啦。雖然有啲爛尾，或者到後尾咧，可能選擇咗日本啦，因為同日本係一個互為競爭嘅對手啦。咁有時啲人聽我講節目都好啦，即係講經濟層面啦。習近平一帶一路係一定要做嘅，大灣區都會做，好簡單啫。做少時間啦嚇，講埋呢樣嘢，好簡單。我睇嘢呢我大肥呢睇嘢都系简单一人简单。每一个人做嘢有目的嘅。做一件事佢之前一定铺排咗佢做任何嘢有一个目的性。系一个实用嘅目的性嘅。每一个人讲任何一句说话虽然佢嘅下意识冇讲但佢潜意识呢会话咗呢喺呢个时候佢做呢啲嘢。而家大家都知道大陆嘅经济火车头行完咗㗎啦开始做到拐点。佢一定有个经济增长点。所以我话上次做节目我讲佢驚郭台铭呢啲台商多过驚特朗普。因为如果台商唔再投资将啲工厂搬走咗嘅话呢佢成个产业链呢可能呢会唔见8000万到1亿人嘅。会造成呢啲人失业啊或者开工不足啊会令到呢个社会不安。所以郭台铭见完特朗普之后三日呢李克强就要高规格去接待佢同佢讲数。而我朋友嗰间港达集团呢就即刻呢就喺重庆呢再批一笪地俾佢俾好大嘅优惠佢将佢留落嚟因为佢就係做呢个亚马逊同埋 iPhone, 同埋呢个 MacBook 嘅加工厂。台湾排名第二仅次于呢个鸿海集团之后。咁本身话叫我今个礼拜日今个礼拜星期三上去嘅咁我即係去撑场呢啲嘢留返啲实干㗎啦我哋去到真係飲杯茶食个饭跟住呢就食人两餐坐返飛機返嚟冇必要啦。点解咁驚因为佢哋台商尤其做手机啊呢类嘅呢佢哋用到好多人虽然机器人可以替代到都好啦咁暂时未得嘅话佢都真係养咗好多人。而呢啲人呢嘅打呢工厂工呢相对人工係比高嘅。比做鞋啊做啲粗工啊嗰啲加工厂呢三支厂呢係高嘅。第二所以佢不能失去你世界工厂呢个名号广东嘅东莞虽然沦陷咗啦但呢佢亦都要保障返即係开工率饭碗问题。第二房地产令到个经济不容爆破令到个财富有路走有投资门路。所以呢佢虽然只话限购又好做任何嘢都好啦楼价二三四城市跌咗啲但係从来你好多人问我鬼城处处我话系好多鬼城处处叫你唔好买。但系从来都冇崩盘过。嗰阵时我话好多鬼城啊我话唔系咧，佢买咗㗎喇。好多卖晒银行嘅风险就低。因为你借100亿出去俾个地产商真系卖咗喇。可能呢就回报就103亿佢赚咗30亿咁分散咗可能喺呢个1000个住户度。咁你呢103亿就1000个住户。唔系个个都烂尾嘅，即系保障咗银行。第二，中国人某啲人太有钱，佢啲钱冇办法咧可以收埋佢，而咧永远钱系要有出路嘅，就买房地产。所以咧嗰阵时啲话，哎呀，嗰啲鬼城嚟嘅，你又叫做烧咗去咗库存啊？有冇搞错咁？嗰阵时我做一个大陆楼房嘅特辑，其实已经超半年。大家听下我讲乜嘢？我话既然买咗。就去咗库存㗎啦。所以楼价不能跌。佢想你慢慢升或者停一停唔好升咁多。但係楼价係不能跌尤其一线城市。所以 高处未算高。咁啊，有啲大广州嘅网友，因为我听日上广州啦，佢哎呀，而家市面好静，静同楼价未必有必然关系嘅，因为楼价系实际啲人有需要，唔系刚性需求，系投资需求，千方百计啦，好似香港咁啦，啊，根本上都住唔起，买唔起。第三就系所谓一带一路，习近平开咗三头火车马车出嚟，第一。想办法留住世界工厂所有嘅人。第二，唔能够俾房地产跌，令到经济冇咁容易爆破。第三，一带一路大湾区点解咁讲呢？去唔去库存呢？呢、這个唔系最重要。最重要系中国人呢所有嘅基建啊都系咁嘅。你嚟就起高铁啊起码头呢佢就请返呢单项目呢可能要10万个人做。咁佢呢就带7万个人嚟做。跟住有3万个请你当地人或者饮饮食食归你，咁但系实际主要咧请嘅工人都系大陆人，佢令到咧啲大陆人咧有就业机会，钱佢使咗出去，卖咗啲嘢俾你，而亦都令到好多嘅大陆人搵到钱，而大陆人亦都有一个工作机会，搵到嘅钱带翻嚟大陆。当佢咁做嘅时候咧。雾霾就开始少㗎喇，佢成形就少㗎喇，因为呢佢好多嘢呢去产能系其中一件事，最主要系东北三省佢哋根本上就业不足，你停工厂佢瓜㗎。几百万人失业，共产党冒唔起呢个风险㗎，一齐上街顶唔住㗎。咁你点样可以保障到呢啲人嘅生活生计，就只有就是一带一路。这一节讲到这里，下次再回来。